好啦，又到呢个今晚啊，星期四晚就提早啦。本来九至十嘅，而家就去到八点钟开波啦。 早开工 系啦，早开工嘅原因系咩呢？就系、我哋今晚有一个重量级嘅嘉宾啊。 当然重量级，除咗体重之外， 嗱，大家睇个 screen 就知啦。起码三个人之中咧，睇净系睇个头咧，最大一个就是中间一个啦。 系 咁啊，最硬都系中间一个。 当然啦，系 咁咧就请咗阿何俊仁上嚟今日嘅呢个弥敦道证交所嘅节目啊。多谢你啊，仁哥。 大家好，大家好。 咁咧就嗱，点解我会揾阿何俊仁呢？就系、话说，如果大家有睇我哋上一集嘅节目就知啦，我哋揾咗呢个港英时代同埋双城对赌嘅作者邝建明上嚟， 佢三十岁 系啦，佢系三十岁，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嘅即系研究院毕业，咁咧就佢提出咗一个问题，咁就变成今日我哋嘅主题。 好， 佢就话佢哋呢一代嗱，佢三十岁，即系佢八十后出世啦。佢话佢哋呢一代系唔系好明白点解喺1984年，即系前途问题开始到中英联合声明。到八九年呢段時間咧，嗰啲嘅年青嘅學生又好，之後嘅民主回歸派咧，係冇去探索其他香港前途嘅可能性， 冇其他 option， 冇其他 option 係啦。咁當然啦，今日有好多所謂 option， 其實都唔係 option 嚟嘅。咁就所以咧，我哋就揾咗呢個何俊仁上嚟咧，因為我諗你都差唔多經歷咗嗱，你入港大幾多年啊？ 1971， 咁就即係，你唔係呢個 vintage 嗰屆喎，vintage 1973好似係嘛？即係呢個國粹派啊，馮少波啊， 有啦，有啦， 佢呢啲係73年畢業，我係71年入，我74年， 即係保釣運動嗰一年啦， 保釣。 係啊，唔係嗰陣時一路嗰幾年都係保釣㗎啦。 即係你係大學年代就 七七啊，呢個維園誒威利警司打人嗰年。 71入港大，就74年畢業。 唔係我再讀多年。 佢是法律學院的，讀長啲嘅。 即係佢七四年有個學位，即係法律位，法律士。然後七四到七五就有一個叫做 LLB 叫做 PCLL 叫做就我哋即係嗰個係做 執業㗎啦，嗰個就 做執業嘅訓練嗰年，即係攞多個咁嘅學位，攞多個咁嘅文憑。 系啦，嗱咁啊，今日我哋上到嚟就要即系将呢个铁头人解剖啊，即系解剖下咁里边有咩胶喺里边咧咁样。 上个礼拜咧就访问过30岁嘅人 ，OK， 其实佢写港英年代嘅时候咧系即系 廿几岁。 今日我哋揾个65岁嘅，我冇讲错嘛？ 哦，啱啱2蚊， 啱啱1蚊， 咁你要多谢689咯。 唔係嗰個係爭， 其實爭權搞，爭任權搞嘅，689就攞嚟抽水嘅啫。 嗱，呢個真係呢個福利係我真係第一次嚇，係好感受得到。啊，原來幾開心，2蚊坐， 2蚊坐。咁即係 坐車。 而家啦，人哋話When I'm 64首歌啦，即係講到退休噶啦，而家65啦。咁你回望講翻80年代中期，當時你係太平山學會嘅會長。 嗰陣時未係會長。 啊， 嗱，嗰陣時80年多，第一任嘅會長係黃振霞。 哦， 咁我咧就 黃振霞醫生啊， 係啦，做到86、87年嗰先係會長。 嗱，但係你自己對香港嘅政治同埋對即係中國嘅情意結啦，可以咁講係咪源自大學年代嘅咧？ 更早啲， 更早，即係中學年代、高中年代。係邊間中學啊？咁樣講。 銀禧嚇。我是中六的時候就開始跟許冠三老師就學呢個中國現代史。 其實佢都係我老師嚟。 係，佢都係老師啊。 係，佢都係我老師。 一浸會。 係。 咁但係咧，佢就喺屋企夜晚黑就開課。 啊，咁得意？ 係啊係。咁就 又收唔收學費啊？ 任我哋俾。 哦。 咁我 即係眾籌。 係。佢又唔係眾籌，佢冇乜所謂。咁主要就係想啲年青人了解。嗰陣時大陸發生緊咩事？咁我個年代係 文革嘅進行當中， 好似係如火如荼。咁同埋咧係冇書去講嘅，因為出邊咧一係就兩邊宣傳， 睇明白咯。 一係就共產黨，一係就咩嘢，一係就係國民黨嘅宣傳，一係左一係右。咁就出邊好少比較。咁啊當然啲有嘅就係有啲雜誌。嗰陣時候我哋香港咧 七十年代有未嗰陣時？ 有 嗰陣時未有。 60年代就冇，70年代係60年未有。 嗰陣時有 盤古 啊，後嚟有北斗星啊，南呢個叫咩南嘅南北極。 南北極 係啦係啦，咁啊明報月刊啊咁就都有。咁好多雜誌咁，但係 嗰陣時胡谷仁做主編嗰陣時年代，明報月刊。 嗰陣時候應該都係。咁但係嗰陣時候嚟講咧，係你聽好多好零碎嘅資料。 咁啊攻擊好犀利啦。當然有啲人好似最犀利就林斌啦，係嘛？不斷攻擊呢個共產黨，當然係市民好大嘅回應啦。嗰陣時候你的確係即係嗰陣時候左六七暴動，咁就佢就話係圍工人。咁但係後來你睇得到佢後來係放炸彈啊咁樣，阿林斌被燒死啊，跟住喺大陸睇得到好多浮屍落嚟， 飄落嚟係啊，嗰陣時五花大綁嗰啲浮屍， 同埋好多人走落嚟，咁咧就我哋係好多問號喺當時。 即係你係想知道發生咩事？係 啦，咁所以我嗰陣時就一聽到話有人肯去講講中國近代史，我就好開心。咁啊，我哋一班後生仔。 咁但係許冠三個 approach 佢係。點講咧？佢係用乜嘢方式？ 嗱，佢係咁樣。嗰陣我分咗幾個課程嘅。咁佢第一個佢話你哋要知道現代史，即係現代史即係四九之後咧。佢話你一定要知道之前，就唔能夠唔知嘅。咁所以佢第一講就九，我唔知係九個到十二個咧，就係講呢個從呢個八呢個鴉片戰爭開始嘅五個大嘅運動，即係從呢個洋務運動。跟住咧就係到呢個維新， 跟住到 辛亥革命， 跟住 五四，跟住到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 咁佢又每一層都係個中國求變裏邊咧，即係從頭頭以為淨係話我哋科技唔得啊，我哋嘅技術唔得， 跟住體制唔得啦， 跟住體制唔得，跟住都唔得，要革命， 跟住文化唔得啦， 文化唔得，文化唔得，咁啊共產就話唔係，最基層咧就係因為階級係啊，咁所以就為咗農民要起身奪權啫。咁之後咁就聽咗，咁嗰度有十二講。咁但係都好精彩，因為就有陣時講下香港裏邊啲知識分子對中國嘅影響咁樣，咁啊都幾深入。 即係嗰個中國夢或者中華膠，可能就嗰個年代開始㗎啦。 咁啊，又跟住咧最精彩就到四九之後啦。一路講，咁嗰陣時講到文革，咁佢都分析得好清楚。所以後來佢有一本書係講劉少奇。 劉少奇及劉少奇的路線。 同埋佢路線。 不過咁啊，阿何俊仁，當時文革仲未結束啊。 未結束 啊！如果你係中學嘅時候啊。 係未結束，係冇錯冇錯。咁所以就係好精彩，一路分析緊嘅。咁嗰陣時有本雜誌叫《人民與思想》，咁佢係許冠三教授啦，後來佢中大做咗教授啦。咁佢都係不斷個個月去出呢本雜誌，咁中間裏邊咧有好多時事嘅分析。咁當時我就個個禮拜去聽，咁同埋幫手去睇雜誌，有陣時幫手校下稿， 就是、編嗰本《人民思想》雜誌。 係啦，咁同埋咧就係幫手就係睇下《人民日報》，咁佢教我哋點睇。佢話即係原來佢共產黨咧係 有套曲嘅， 係有一套。 我想問你， 你要解碼嘅，你睇佢嗰啲字眼係唔同嘅嚇。 喺邊度揾到《人民日報》咧？ 有，因為當時咧香我記得係有得 有得賣嘅， 有得賣 咩途徑啊？你街揸住《人民報》，人哋話你左仔嘅咯喎。 都唔會嗰陣時候咧，但係有得賣，但我唔知佢點攞點買到翻嚟啦。但係嗰陣時候有一個叫友聯出版社， 友聯出版社 咁嗰陣時候咧，有同埋一個 library 嘅，即係喺呢個界人街度，咁有一個美國圖書館。咁就好多啲雜誌全部齊曬嘅。 其實嗰陣時應該就我記得啊，丁望啊，就係編有一大好多呢啲咁樣嘅關於中共現代史嘅資料嘅。我唔記錯，我冇記錯，唔知係咪就係友聯。即係收尾佢就做咗一個好齊全嘅資料庫，就收尾捐咗俾中文大學嘅。 係咪啊？係咪？嗱，咁繼續講嗰陣時候我係入去嘅時候係中六，跟住中七啦，後來入埋香港大學，我跟咗佢幾年。其實差唔多可以攞個學位嘅啦， 即係喺中大嘅年代都有。 嗰陣講，但係我讀法律嘅時候，我都有個搞學生運動，夜晚都係上堂。咁跟住咧，咁都係好多討論嘅。咁跟住咧就教個政治思想，即係政治哲學史。咁當然佢會講馬克思主義咁啦。咁但係佢最緊一樣嘢咧就係講毛澤東思想，其中一樣最深刻嘅咧就係共產黨個鬥爭裏邊其中一個武器最犀利就毛澤東思想。咁啊，除咗馬列主義解釋之外咧，講毛澤東思想裏邊咧實踐論、矛盾論係點用？佢全部一種鬥爭嘅工具嚟嘅。佢每寫一篇評論嘅時候，佢講人民，佢要每個人每一個階段，佢當佢界定緊人民嘅時候咧，其實佢話俾你聽敵人係邊個？ 敵人係邊個？ 係啦，呢啲就係人民，人民內部矛盾係自己有。自己有咧係可以用說服嘅方法，但係如果唔係人民嗰個咧， 矛盾就用批判鬥爭， 就係要鬥爭，係冇底線嘅鬥爭。咁所以劉少奇咧有段時候就話：愛國家主席喎咁樣，佢對唔住你唔係人民，你係人民嘅公敵， 自絕於人民就係咁嘅意思。 咁呢係啦，咁呢個所以係嗰陣時候係矛盾論政呢個實踐論啊，同埋佢嗰陣時候嘅個運動戰爭裏邊嚇係用喺嗰個咁嗰陣時候都係分析好清楚， 但係完全從一個政治嘅角度去睇咯，就唔係教咩哲學啊，唔係教毛澤東思想 內容，純粹當咗個政治鬥爭。 係都要睇，唔係佢要話，因為佢嗰啲係一個實用嘅學問嚟嘅， 係 即係佢唔係真係搞哲學嘅， 梗 係 唔係啦。 佢係嗰套嘢 搞鬥爭， 係啦搞鬥爭，但係佢有個嗰、那個戰略嘅考慮，所以佢個價值都有一定嘅嘅。 你要明白佢點出招係啦，係啦，要明白佢套嘢。 好簡單，佢個矛盾論都好清楚嘅。戰略戰術分開 係 啊，咁原來就係將敵人啊，將佢係 同埋點樣一分為二 係啦，一分為二就將敵人某嘅時候，將佢係成為你嘅鬥爭對象嘅時候咧，就要將一切會同你嘅敵人對立嘅人將佢團結起上嚟， 同一戰線 咁啊，要殺打死。 我記得你呢個陣間會有問題。 係啦，咁即係好多嘅嘢咧，咁所以咁嗰陣時候大開眼界，咁我亦都嗰陣時候咧就係好多讀書人都去佢屋企人就同我哋講。講下書咁啫。咁你後來你會識嘅嗰啲陳特啦， 我知中大哲學， 中大啦，金耀基啦， 我知 劉述先啦， 老師嚟嘅都係 劉述先啦，徐福官啦，好多都 係喺佢屋企嘅， 係經常有陣時嚟啲講座，咁又係我哋得廿零個人去聽佢講。 劉述先咪中大哲學係啦，都係 係啦，金耀基啦，後諗起副校長啦。咁啊，香港 金耀基係我論文嘅指導教授嚟， 係咪啊？ 恭喜恭喜。 咁啊，何友輝啦，何友輝就港大心理學嘅教授啦，咁就。咁下邊，但係嗰啲人咧都係有一個叫海外中華運動，就係話要保衞住香港，即係喺海香港呢個自由空間保。 有冇見過余英時啊？ 中國文化冇，嗰陣時冇見過余英時。 哦，可能喺美國啦，余英時。 嗰陣時去美國嚇，咁亦都冇機會見過牟中三、唐君毅喺佢屋企。咁但係就呢一班人咧就見好多啦，即係來唔久都會有見。咁啊，司馬長風啦咁就幾得意嘅嚇嗰個年代。 都幾有趣。 咁就開咗我自己個眼界同埋胸襟。同埋個人格嘅影響，因為佢一個有承擔嘅讀書人， 算唔算第三勢力咧？ 嗰陣時佢真係 被係啦，因為司馬長風想搞第三勢力， 第三勢力。 有啲年青朋友未必記得咧，就話當時咧，除咗國共，即係國民黨同共產黨香港鬥爭之外咧，有唔係國民黨同埋共產黨嘅人咧，想搞個第三勢力， 但係 包括司馬長風 係啦。不過最慘一樣嘢咧。好似包括許冠三都係嘅，佢哋喺台灣都俾人攻擊嘅。 係， 佢哋喺台灣 嚇，就係共諜咯。 係啦，咁咧，所以咧就 司馬長風都冇咩好遭遇。 其實兩邊都係咁樣嘅。佢係殷海光都係好朋友。 雷震啊嗰啲咧，你諗下自由中國嗰班咧。 咁所以咧就係國共兩派咧，就係鬥爭之中咧，就係對一啲所謂獨立嘅人士咧，都係覺得你唔係我嘅人，佢都係攻擊你。就甚至 迫害添啊！甚至其實你雷震咪咯，自由中國事件咪咯， 咁即係共產黨啦。 係啦，即係嗰段時候影響咗我一生嘅。咁就係對後來對中國嘅關心。咁但係當然係仲有人道嘅一面啦。咁嗰面就唔係純係知識嘅。 但你有冇分開？其實嗱，我都上過許冠三先生嘅堂。就我好尊敬佢，即係係一個嗰個年代嘅學者係有一種 好嚴肅 學風 啊，學風係冇錯。 即係除了知識上面的增長，即係話會不會影響到你個感性的認識啊？即係話好多時咧， 會 啲人話中華膠中華膠，其實不是講緊個知識的認識，而係一種感性的情懷。 佢有兩樣嘢，我記得是很深的。第一樣嘢咧，佢話作為一個中國人啦嚇，咁即係我哋睇到中國咁多年的歷史都知道啦嚇，即係我即係有一樣嘢，我哋同我哋血肉分唔得開嘅，就係佢嘅文化啦。 歷 史文化同埋人民啦，人民嘅關懷啦咁就，佢呢樣嘢係分唔得開嘅。佢話作為一個中國人嚟講咧，我哋係冇一樣嘢叫做係中立嘅。個中國人點可以中立啫？對自己嘅國家，等於你屋企有事大是大非嘅嘢，你一定有個睇法嘅。你只能獨立，然後唔能夠係中立。 嗯， 獨立就獨立於權勢之外，我唔受任何人哋操控，我唔受任何人嘅利誘，我有自己嘅立場，有自己嘅信念。咁所以嗰陣時候海外中華咧。他就話呢樣嘢，咁佢用一個字，我仲記得好清楚。知識分子話：我哋無論幾大壓力都好，我哋 refuse to conform。佢用嗰個字叫 non-conformism， 即係我哋係唔會屈服嘅， 唔會妥協 嚇，唔會妥協嘅，唔會屈服啊。conform 即係我唔會屈服，服唔會服從。咁呢個第一樣嘢咯。咁就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就話要求真。佢話咧就係好多人咧就當知識嘅一種工具。佢但係作為學者咧，佢話求真嗰種。那種咁嘅點講啊？嗰種道德好緊要，即係唔係道德啊？即係佢一種求真嘅慾望同埋誠實，佢叫 intellectual honesty。 honest 佢收尾喺思學與思學方法有 係啦。佢話如果你冇嘅 intellectual honesty 咧係唔得嘅。佢話知識分子咧，如果你真係發覺嗰樣嘢錯咧，你又要有勇氣去承認。咁啊，唔論可能你否定自己一生所研究嘅嘢，咁但係你一定要安。 對自己 忠於自己嘅嗰個知識上邊 嘅，係啦係啦，呢個基本嘅道德嚇，呢個基本道德。咁呢樣我記得幾清楚嘅，即係雖然係講翻嚟 好多年咯， 好多年。 你諗下，我受教於佢都講緊廿幾年前咯。你嗰陣時 三十幾年前， 三十幾年前，即係我都廿幾年前啦，係嘛？ 你咪八幾年啦，教你嘅時候。 我八五年啦， 八五年 嗰陣時， 咁啊三十幾年， 三十幾年前啦，係啊。 佢教我嘅時候六幾年到七幾年，咁啊四十幾年前咯。 四十幾年， 四十幾五十年前咯，五十年前啦。如果真係六七年去學嘅時候，咁所以係好耐嘅時間。不過你問翻我咧，佢講學嘅時候個嗰種神情，我仲記得。 嗯， 係一個好 歷歷在目， 係好有參嘅人嚟。 嗱，好講翻就話啊，對你講，你解釋咗啦，即係你成為大中華膠嗰個過程啦，當時已經建立咗噶啦。咁上個禮拜嗰位鄺建明咧，就好想知道嗱喺我哋一般嘅書或者一般人嘅理解咧，就話咧回歸個民主派咧，係當時咧就話你哋啊係接納咗民主回歸嗰樣嘢。咁而家佢哋覺得民主回歸，我唔係話鄺生講啊，即係話鄺生講就話，其實當時應該仲有其他人提出其他嘅倡議， 冇錯， 譬如自決、 歸英 ，OK， 歸英、 延續 獨立 ，OK， 延續嗰個叫咩啊？管治啊，即係續約啊， 續約啊，咁有幾樣嘅， 仲有主權管治權。 係啦，依、這個最早期提出啦，對最早不過即係鄧小平吞登咗啦。咁尤其是獨立呢樣嘢，咁點解而家係當年係即係有啊有啦，但係點解好似遺忘咗咁咧？ 因為根本冇討論過。 嗱，我記得咧若干年前我見到你問㗎啊，哎呀何俊仁啊，喂，係咪即係當年係冇港獨㗎？係得你哋呢班人啊咁，你話其實當年咧係有啲港獨㗎，不過即係成唔到主流，係咪依個係一個？ 首先咧就係喺當時中英聯合聲明未簽署之前咧。英國人係盡好大嘅努力，係想延長佢嘅管治啊， 主權管治權。 咁就最早期就係續約啦，後來就係即係主權換治權啦，跟住就叫做英國嘅延續佢嘅關係，叫 residual link， 一個延續嘅關係咁樣。咁就其實係嗰陣時候曾經係代英國去到講嘅嘢嘅咧，就包括財進團一堆人。咁當然即係唔係淨係蔡英文，再早期就李國偉啦，嗰三寶啦上去啦，李國偉、鄧念如同埋鍾 士元， 係啦， 孤臣孽子。 咁聽話嗰次就俾 鄧小平 曬到飛起。咁咧其實咧成個嘅過程裏邊咧，英國人係好大嘅掙扎嘅。其實英國都唔係冇做過。咁啊，佢都知道咧，商界係支持英國嘅，香港個左派都唔敢出聲嘅。你問下嗰班香港依家嗰班工聯會敢出嚟話我哋要支持回歸啊乜乜啊， 即刻收回香港都唔敢講啊！ 咁仲有後來一個茶紅塊面嗰個羅德成咧，就搞呢個咩門啊？太平門啊，就係話如果搞唔掂，個個要攞護照咁樣。好啦，咁但係實際上高咧係唔成功嘅，因為戴卓爾大家知道卜喺度咧，嗰次行出嚟卜喺度咧，就因為的確喺大會堂裏邊咧。是跟鄧小平有所衝突， 因為他拿著三條條約有效力， 鄧小平就省他， 就說那三條不平等條約中國從來不承認， 是的，他和根本是很清楚的，他說這些是不能談，他說如果你是不聽，即是如果你是要堅持這些東西，他們是可以 跟著就港元暴跌， 是的，他是可以即是做一切的行動來保障他的主權，這樣他說如果你英國人是要堅持咁做，咁所以咧嗰次又冇，咁同埋佢嗰陣時都未有人暴跌嘅，後來咧就再有一個叫做會談，到唔知八二年即十月嗰次咧就暴跌啦，十月嗰次啊就$1對$10，禮拜五晚嗰陣時候咧超級市場俾人掃到空曬，啲人驚到咁樣，你講咩啫？你明唔明啊？呢個最現實嘅啦已經。咁所以後來先至嗰陣時就先整個聯繫匯率， 咪揾其聯匯。 你連個港元咧都搞唔得掂啊！嗰陣時啲人驚到全部出去買嘢，即係驚好似金元券、銀元券咁樣，港元冇曬咁樣。咁所以到直至後來咧，就我唔知邊一次突破咧。咁直至到1984年呢個何為嚟香港，記唔記得 啊？李永達示威。 咁李永達示威嗰次啦，入去裏邊，咁咧。何為一嚟就講，佢話你再諗住延續英國人嘅管治咧， 係 不切實際嘅。咁嗰次就話俾你聽啦，以後只能夠經即係點樣過渡。咁但係佢講多樣嘢，佢就係 Douglas Hurt 嗰陣英國外相就話咧， 在回歸的時候，即如果將主權移交的時候，他要希望在香港有一個植根於本地的代議民主制度。這個就是在綠皮書裡面講一段這樣的話，這個就是當時英國人的一些 他們可以做得到，認為可以做到的事情。好了，今次你說香港獨立點呢，有一堆人是想過的，包括我相信觀察社裡面有一堆人，那個是香港觀察社。但我相信第一，他們那個真的在社會裡面得到共鳴不多；二來，以我所知，個別人受到很大壓力，足之都離開了香港，有些人。咁咧， 壓力係嚟自邊方面？咁啊，梗係港英定係嚟自中共？ 兩邊都有，以我所知，港英同埋中共都有嚇。咁佢哋係壓力大到係冇辦法再。 即係所以唔好話港獨，迫害港獨係今日 咯。係佢係 歷史悠久啊，真係。 係啦，咁咁如果你問我咧，就可以揾翻當年觀察社啲人出嚟問。 啊，陸公衛咪觀察社嗰陣。係 啦係啦， 林鬱啊、秦家聰啊。 啊，可能啊，鄭宇錫都係啦。 於品海都好似係啊。 係啊係，好多人都係。咁但係總之嚟講咧，係咁唔係全個觀察社都支持。港獨的，但是以我所知個別人剛才有一個叫我愛香港運動當堂玩完了， 我即刻玩完， 很快玩完，因為我想政治部找他談，跟著找他，跟著我想大陸這個新華社找他談，那樣就是很大壓力，以我所知民眾呢基本上那個人不敢出聲的，那時候就是油蛙式，油蛙式就是搲水就是硬，搲水就是硬，個個都是這樣。咁啊，羅德成就話唔掂，後呢個大平門咁樣。好啦，民主派咧，好似我哋咁樣咧，就知道第一，你攬住英國人嗰只腳咧係冇用嘅。我尊嚴亦都唔容許我咁做，因為我經歷過殖民地嘅時代，睇得到呢班人喺香港係揾錢嘅啫。雖然佢有一個比較文明啲嘅制度，但係佢唔係真係對呢個地方係一個好好有嗰個。好深嘅， 但 當 中 有個道德嘅承擔。 民主回歸其實有冇民族主義嘅成分？佔嘅比重係幾大？ 有嗱，即係幾樣嘢加埋嘅。第一，唔即係對 嗱，你譬如你唔中意做殖民地啦。 好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如果獨立嚟講係冇咁嘅實力，你亦都知道呢個政權係唔會容許咁做。鄧小平，但係咧，民主當時走向民主咧。就是一個是有一些曙光，亦都係有一個有啲展望的嘅時候。個原因有咁，但係先唔好講呢樣嘢，就是一國兩制先。其實你依家講一國兩制就過除口覺得或者我應該乜乜，喺當時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一個突破嚟嘅。喺當時嚟講，因為喺歷史上高咧，未人試過係可以兩個制度並存。是一個共產政權之下的。而呢當時他提出來呢，他就說鄧小平就說我為你改憲立一條31條、就是讓你行資本主義，然後跟著說明是不給任何的干預。剛才說得很清楚，完全可以維持一切的生活。當時用的字就是 馬照跑步之叫，但這個都不是最重要的。他就根本是香港人治港，但我們覺得不足夠。而呢我們覺得呢，如果真的要港人治港，一定要有個民主制度。所以當時的港大學生會寫了信給趙紫陽， 趙紫陽覆信的， 趙紫陽真的親手覆封信給他，他香港實行民主呢， 而你們的民主方式治港 是理所當然四個字。好了，而當時呢事實上高胡耀邦和趙紫陽呢是相當開明的領袖，雖然都是共產黨的領袖，我們都知道趙紫陽大量去到平反同埋批，即係用佢啲人批判文化大革命，而趙紫陽咧，亦都係對外咧比較開放嘅態度。後來佢推動中國嘅政治改革，但係後來失敗。講到呢度，我哋 不如唞陣先啦，唞陣先啦。 咁咧就啊，傷感啊，就咩嘢？咁事實上嗰個一關喺八九啲關，唔係闖唔到，咪掛關。而是政改關過不到。如果你看吳國光教授所寫的書，當年他就是負責寫政改其中一個執筆人，他是一個後生仔嚟嘅，入咗去嗰個即係陳立之領導之下， 體改委 係啦係啦。咁佢覺得係好悲哀。 其實去到十三大嗰陣時咧，就已經政治改革已經提上去 嗰個十三大嘅 係啊，冇錯冇錯， 我記得，因為當時應該係1988年，我記得我係大學四年班嚟嘅嗰陣。 咁而事實上，覺得成個中國咧， 先就社會主義初階論，跟住就政改嘛。 同埋咧，記住嗰陣時候咧，係德國好開放。你睇翻啲書，睇下方勵之喺中國可以講咩啫？係、 嗯、 你係唔敢想象 多黨競爭 啊，多黨競爭，又跟住嗰、那個人大嘅地區選舉真係開放嘅。方勵之嘅老婆係高票當選嘅。在海 定區， 海定區，即係所以喺嗰個環境之下，我哋覺得香港嘅走向民主，以最即係以一匹馬車嚇帶頭推動民主，然後成為全國嘅一個模式，一個榜樣係可行嘅。 你嗰陣時係咪相信咩咧？就係大家個路軌係一樣，車速唔同，香港應該可以行得慢啲都冇所謂，因為我哋可以咧就翻內地可以追上嚟。結果大家就係去可能去到2047。就大家根本上就已經是同速同軌了， 可能都冇乜所謂了，2047 已經一起到站了、 嗯、而呢、這個而呢香港一定是走得最前咧，都係我哋相信，因為後來鄧小平都講咗嘛，佢中國都整多幾個香港冇所謂噶咁樣。咁我亦都睇得到咧，香港嘅經濟係帶動中國嘅，但係政治都一樣，亦都係將來中國可以好多個特區化，然後由點帶到線帶到面嘅改革，經濟咁樣，其實政治都可以咁樣。政治可以是先有點，然後再有線，再有面。咁、 嗯、 係當時係咁諗啦，係嘛？咁但係好啦，有啲人批評話你班戇居佬啊乜點解嚟？但我覺得你咁講當然係唔緊要，但係事實上高，你睇翻佢嘅歷史，當時獨立，你有咩嘢嘅能，有咩能量，有咩社會嘅支持，有咩人撐你，同埋你睇翻當時中國好清楚定咗出嚟嘅。佢嘅成個國家嘅政策， 嗱，我 你知道呢個就唔係一個選擇。 Push and pull 嘅，即係話當時嘅，即係喺走出文革之後嗰十年啊、 嗯， 我哋可以咁講，即係1979到1989呢十年、 嗯， 其實就係成個中國翻天覆地改革嘅年代，即係唔好話去到政治體制，包括由經濟體制、 嗯、 由勞動體制、由社會體制。根本上是每年都有新的改革方案出 台。還有呢，我很清楚，因為我律師、嗯、我知道那些人來到香港猛咁喺度。第一，我哋嗰陣有一堆人跟他寫報告，即係佢用啲人嚟到嚟、嗯、到嗌我哋做啲研究報告，講、嗯、政制啊，講人權，反正佢哋唔識啊。咁佢話我哋有啲人會睇，咁啊俾翻顧問費添。咁我哋顧問費冇所謂啦。咁我知道佢裏邊有好多研究嘅人會睇。第二咧就請我哋上去講學，呢個係1985、1986年。就上去講學咧，就同裏邊好多嗰啲做廠啱啱開放之後咧，嗰啲廠長、科長真係上堂。咁佢就深圳大學就請我哋上去講，咁就就同啲人講下外啲話法律。咁當然我哋會講下政治制度啊、司法獨立啊咁樣。係即係一個咁樣嘅社會嚟嘅。咁所以你話係咪當時我哋覺得對中國 需要一個 alternative， 係咪要同佢死撐，即係搞革命？覺得呢、這個中國係應該同佢一刀兩呢個切開，同佢冇關係咧？咁呢個又係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就算睇即係睇當時嘅環境，好自然你唔會咁諗。 其實會唔會另外一個因素就係、 是、佢好多法律跟香港喎、 嗯， 破產法。然後跟住咧，土地測 啊，志威又上去教書啊， 係啊，土地測量、破產法啊， 賣地都係啦， 呢個 賣地咪梁振英上去教學咯， 係咯係咯，即係好多嘢嘅嗰陣時候。 但係會唔會另 外咁？但係咧最可惜就到89之後咧，即係嗰個失敗之後咧，跟住就開倒車啦，即係喺個體制改革完全開倒車。 但會唔會當時有個假設就係咧，香港本土嘅民主化嘅前景係取決於中國民主化嘅前景？你有個乜 assumption 喺裏邊咧？即係話唔可以自己淨係搞本土民主化。如果你唔搞中國民主化嘅話咧，其實香港自己做本土民主化係冇前途。 即係簡單講，中國冇民主，香港 係啊，即係大家一個命運共同體咁樣噶。 有冇咁嘅諗法？ 到到八九年就好清楚，但係喺八九年之前咧，我哋覺得就大家向緊呢個方向。 嗯。 即係唔係諗咁多，就向緊呢個方向走緊。我覺得嗰陣中國都係好清楚向緊呢個方向一路開放。 咁呢個係事實嚟。 呢個係事實啊嘛。 因為佢黨代表大會自己都定咗政治改革。 跟住到87年都學生咁出嚟， 係啦， 清咗個反精神污染咁樣。咁都係後來胡耀邦出咗事啦。 係啦。 咁但係係好。 我正想問你呢件事。係。啊，當時你哋冇即係有少少懷疑咩？喂？佢雖然話向前行啫， 但係冧咗個胡耀邦咯。 係啦，胡耀邦都冧埋落嚟。 當然啦，胡耀邦冧咗落嚟咧，呢、這個係即係大家都知道有係一個好大嘅挫折。 唔係鄧小平向保守派妥協。 咁老實講，都唔係淨係呢樣嘢啦。我哋到八五八六年，我哋民主派已經俾佢打擊，叫做民主抗共。 係， 我記得去到呢個中聯辦同阿 許家 新華社， 新華社同阿許家團經，佢都話嗌我哋唔好搞民主抗共。佢最緊要唔好對抗。咁後來我哋到搞八直選就我話你哋唔應該同香港人民對抗，因為民主就係我哋所要求嘅。咁嗰陣就工聯會仲出嚟話，我哋唔要選票，我哋要飯票。 係要飯票，不要選票。 嗰陣就咁樣，即係咁係一個咁嘅環境。反正最後呢句就係、後來佢就話咧，爭取直選就係同基本法可能會即係會脱軌。咁所以就一定要九一嘅直選，就唔能夠八八直選啫。咁中間裏邊啊，好多爭取民主基本法裏邊咧，都係好多矛盾、好多抗爭喺裏邊。 但係我相信喺八九年之前咧，同共產黨喺政治化、民主化裏邊都係鬥而不破，大家都係角力，但係未去到破局嘅局面。咁但係好明顯，1989年就一個分水嶺。 冇錯， 我相信寫香港歷史咧，望翻轉頭都係。1989年咧係一個成個中國歷史嘅分水嶺， 88年我哋同司徒話成班 係啊，現代史嘅分水嶺嚟。 喺天安門拉橫額出嚟抗議，跟住去中南海外邊嘅新華門門口抗議，跟住到89年嘅2月，佢哋喺白天鵝賓館開會，我哋就衝去攔嗰啲人入去開會。 係， 咁後來佢話你唔好攔啦，你俾佢入去開會啦。咁就拉啲話，咁佢又不如你去咪喺後邊。我話唔得，一定喺前邊，我最多唔攔佢啦。咁就一定要交信咁樣。咁啊，交完信抗議完，嗌 咗今日都難想象。 咁啊，個人大副委員長話：你唔好走住，請你飲茶咁樣。 嗯，啊，仲請你飲茶。 嗰、那個叫黃漢斌，佢兩個鐘頭之後嗱，我哋有個廳招呼你哋坐下。黃漢斌出嚟 上去示威就搞 即係咁，樣嗰個形勢好唔同嘅。但係後來到八九之後咧， 嗱咁八 到兩段 係啦，八九嘅轉折其實到而家都27年啦，其實係嘛27啦， 27年 啦。咁就呢27年嚟，究竟即係有冇係即係？判斷上對中共的發展是、就是、有一個錯誤的判斷，或者是正確的判斷呢？然後 休息 一陣，休息一陣，係啦， 再講 回鄉證你就知道啦。 就講下呢個大轉折，而最後尾咧，我係想問下攞咗個回鄉證去做乜先？先休息一陣。 嗯。 屬羊、屬雞、屬馬、屬馬，